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大希腊。大希腊你好。 喂，好久没跟你合作了。 是啊，一段时间没跟你拍档了。大校长啊，第一个钟的节目呢，想跟你谈一下呢，关于这个旺角有一栋旧楼在昨日下午冧了檐棚的事件啊，都挺多人惊，我听落都。因为呢就事源就是昨日下午大概是2:00-3:00啦，就在旺角道啊，一栋大厦就叫做保安大厦啦，吓咁都楼龄系50多年噶啦，咁就喺佢喺顶楼16楼嘅外墙，就一幅嘅檐棚咧，就大概系5.5米到啦，咁系连呢个檐棚咧系连同呢个石屎支架咧，就喺下昼2:00-3:00咧就冧咗落嚟。咁啊，有一架喺慢线嗰度准备落货嘅一个麦斗货车咧，就被击中啊！咁啲石屎啊、檐棚嗰啲嘅散件咧，就散落喺旺角道咧，就系成4条行车线同埋咧行人路上面啊！咁成个范围咧就系讲紧30米×30米啦，即系嗰啲碎片系散落喺咁样嘅范围入边啦。啲碎石啊、碎片啊弹埋入去咧，就系地下商铺嗰度。咁真系好好彩咧！咁啊，当时咧就冇乜嘅途人咧就行过，咁所以咧就冇造成一个途人嘅受伤。不过咧，头先讲啦，一架货车咧就被呢啲嘅石屎碎片咧就击中啦。咁个司机咧就系都见到有轻伤，咁但系送院要治理嘅。咁同埋咧一啲嘅支架都插咗入个货车嗰度咧，咁就出咗几个嘅窿啊。咁都几得人惊啊。咁其实呢件事咧真系可大可小。咁如果真系有人行过，有多啲车行过，多啲人行过咧，真系好后果咧不堪设想啊！大希腊。 呢件事呢就冇人受伤，当然有一位司机都受咗轻伤啦，咁就不幸当中嘅大幸。不过呢呢、這个冧石屎嘅事件呢就引起好多方面嘅关注。我諗第一个问题呢就我諗旧楼失修，咁冧石屎呢都时有发生嘅。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哋都要留意。第二个，就算你做咗维修或者新起的都好，都不保证它可能某些外墙啊会跌石屎落嚟 嘅。系噶 吓，如果是这样的话咧，依家个问题咧就有第二个问题啦。除了是希望不要伤到人啦，亦都唔好伤到很多其他的汽车啦。但咧就今次咧就有两位男士咧就事后被捕啊。 嗯， 咁呢两位人士咧就可能是住在那座大厦的当事人或者是法团的人，这个呢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了。就是说呢不幸呢当中的大幸就没有伤人，但是呢就谁要负起这个责任呢？而且这个负起这个责任呢就除了是旧楼失修的问题之外，就算有维修咧，或者有新楼嚟讲咧，都唔保证唔冧石屎嘅。咁究竟个责任谁负咧？呢、這个就系而家大家要关心嘅问题。 頭先大希臘都提到有啲嘅執法行動啦，咁就講緊呢係警方呢就去到呢個涉事大廈嗰度調查，咁就係拘捕咗呢兩名嘅男子，一位呢就係62歲，一位呢就係55歲。咁據傳媒報道呢，咁就話兩個人呢就分別係大廈嘅法團主席啦，同埋呢就涉事單位嘅業主嚟嘅。咁嗰個嘅涉及嘅罪行呢就係涉嫌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係由呢旺角警區嘅刑事調查 查队去到跟进嘅。咁至于咧，屋宇署咧亦都系话系事后派咗人去到到场啦，就发现咧系嗰个大厦咧系有外墙有岩棚跌咗落嚟，就由消防云梯协助喺外墙检视，就系都睇过究竟栋楼有冇一个结构嘅危险咧。咁啊，整体咧就系冇一个结构明显危险嘅，不过咧外墙都有个别嘅岩棚啦，同埋新建物系有松脱嘅情况啊。咁之后咧亦都由消防去到协助去到移除嗰啲嘅松脱嘅物件，咁而屋宇署咧亦都会同有关嘅业主同埋大厦法团咧就继续跟进呢个外墙嘅岩棚情况，去确保公众安全。嗱，戴希立头先都讲到啦，即系今次咧就系出现咗一个执法行动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出现呢啲嘅岩棚跌咗落嚟吓嘅事件咧，其实咧头先讲啦，呢个嘅单位嘅业主啦，以至到咧就系其实法团嘅主席咧，其实都有机会咧系负上法律责任噶。咁当然啦，呢件事系所有嘅楼宇都有机会发生。咁但系当然啦，一啲嘅旧楼日久失修咧，就更加系个机会咧系大啲啦。咁其实咧都见到以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例子啦，譬如话有啲啊，譬如讲翻今次嘅事件咁样啦，有啲传媒咧就揾翻咧就系嗰个大厦嘅保安啊，咁就话连同今次咧呢栋楼咧已经有四次有石屎跌咗落嚟，咁但系咧就之前因为未有砸到一啲途人咧，咁所以就可能大家少啲关注啦。咁而咧其实今年四月咧，咁其实其他地方都有类似呢啲嘅石屎剥落情况，就喺葵涌咧吓，今年四月葵涌咧有一个货仓嘅十楼外墙有一幅咧就系两米乘三米嘅石屎就剥落，咁啊击中咗咧就系一男一女，咁嗰时就比较多人去扫墓啦，咁所以都出现咗途人受伤。好啦，咁究竟啊，即系面对楼宇呢啲嘅结构不稳嘅情况，尤其是旧楼啦，应该点样处理呢？嗱，而家即系屋宇署都要求咧，系一啲旧楼咧系要有强制验楼计划啦。咁其实咧，市面上亦都系，譬如系透过市建局咧，有一啲嘅资助嘅验楼同埋修葺计划，系咪帮到啲业主咧？戴希立， 其实咧真系为己为人咧，自己住嗰个楼宇咧，即系嗰个安全问题咧，就应该大家都有责任嘅。不过依家个问题咧就系、是，可能长过往咧一段时间咧都劳工短缺啦。咁啊，我唔知依个系咪会拖延咗个验楼或者系维修嘅进度。但同时间咧，亦都可能影响紧咧新楼嗰个外墙嘅质素，即系。所以依啲問題咧，我相信都唔係一個個別嘅事件，我哋可能都要即係小心睇下依件事所帶出嚟一啲嘅後遺症咧，我哋應該點樣及時去糾正佢？但係香港失修嘅舊樓，或者有啲就算唔係話舊得好交關，但係時有冧石屎依種情況咧，我覺得都唔算係。好罕有啊！我覺得，咁依個問題咧，我哋可能要請教下啲專業人士啊，或者了解即係依個責任嘅所在嘅一啲人士咧，佢哋嘅睇法。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咧，唔知你系咪都身处住喺一啲旧楼入边咧？咁大家又点睇呢啲嘅旧楼验楼同埋维修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讲到个资讯啦，头先都讲到话强制验楼计划咧，其实系讲紧楼龄达到30年或者以上嘅私人楼宇咧，咁其实喺接到呢个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之后咧，就要委任一啲嘅注册检验人员去到做检验，同埋咧就系做一个修葺工程啊。嗱，根据咧就系一啲屋宇署嘅网页资料啦，咁其实今次涉事嘅一个旺角道嘅大厦咧，其实咧喺2014年已经咧系接获呢个嘅验楼嘅通知噶啦。咁啊，但系咧呢个嘅公用部分啦，咁同埋头先讲啦，即系顶楼嗰啲单位嘅强制验楼咧，就由2014年到而家咧都未有遵从。咁点解会咁咧？吓，咁啊都可以，大家都思考下，同埋讲下你嘅意见啦。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区议员同我哋参与讨论啦。有油尖旺嘅区议员，属于旺角西选区嘅许德亮啊，许德亮你好， 你好， 许议员， 你点样理解今次旺角道有旧楼石屎剥落，即系呢个岩棚剥落跌咗落嚟咧？呢样嘢都系你会唔会惊讶，还是都可能系好多咁嘅情况已经发生过啦？ 其實呢個舊樓石屎剝落咧，我哋區議會咧，其實10年之前咧，我哋已經係講咗出嚟嘅，亦都喺社區重建局分區會嗰度咧，就講俾社區重建局聽，其實呢個係一個社區嘅炸彈嚟嘅。 舉個例子咧，喺油尖旺區有2976座大廈，咁50年以上咧，其實出有1715座嘅。咁其實咧，即係屋宇署咧嗰個咧舊樓強制驗樓咧，係發咗698個命，即係俾命令俾啲大廈嘅啫。咁其實咧，琴日嗰一座咧，即係旺角道咧嗰座大廈咧，其實佢哋係參加咗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嘅，亦都係請咗 AP 咧係預備去做維修嘅。咁其實啲街坊反映翻俾我聽啦，喺疫情裏面啦，可能即係話大家都開唔到會啊，加上咧即係話通過大維修又要開會決定啊，所以即係可能令到嗰啲維修嘅大廈咧就即係遲咗或者遲咗開工。咁另外咧，其實喺旺角區咧，其實咧啲五十年以上嘅樓宇咧係大約都有669座，但係三毛大廈咧都佔咗500多座。咁三毛大廈咩意思咧？就可能嗰啲大廈咧，即係都冇法業主立案法團啊，冇人管理。咁其實住咗好多老人家，咁啲老人家都同我哋反映翻，就係佢哋想統籌維修係好困難嘅。加上社重建局個資助咧，2.0 咧、3.0 咧，而家就可能60歲以上有50,000，60歲以下嗰啲有40,000，但係可能一般嘅維修咧都可能到去到80,000啊，至到100,000。咁可能有啲老人家真係負擔唔到咯。加上喺旺角區咧，所有嗰啲大廈，尤其是呢啲單棟式大廈咧，好多都係被出租做晒劏房。咁其實昨日我哋了解翻咧，即係保安大廈嗰度咧，就可能係一啲即係違規嘅建築物咧，係冧落嚟噶。咁其實我哋都叫翻即係政府，就係第一屋宇署要多啲巡查一啲，特別係五十年以上嘅樓宇，就要即時要發一啲即係強制驗樓嗰啲命令，同埋將一啲違建物就清除佢嘅。咁其實第二咧就長遠嘅計劃咧，就係真係要個社區嘅整區嘅規劃咯。因為而家五十年以上都有1715棟，咁好快就60年、70年嘅啦。 嗱，剛才我哋都讲到呢，咁而家屋宇署都对一啲旧楼係会发出一啲嘅强制验楼嘅通知啦。兼且其实亦都有一啲嘅资助计划呢去帮法团同埋业主㗎。咁但係剛才你讲呢，有啲嘅大厦呢，咁其实可能佢哋要验楼亦都有申请资助，但你剛才话开唔到会去做决定啦，咩原因呢？ 其实呢喺疫情嗰度啦，即是要开，即係通常一座大厦要通过做大厦维修咧，开业主大会噶嘛？咁疫情之前咧，有好多嘅社区嘅堂啊，亦都系冇开放。咁啲大厦其实自己冇地方开会噶嘛？咁啊，要借一啲社区嘅堂出，要借政府嘅社区嘅堂出嚟。咁亦都要约埋咧社重建局啊，或者屋宇署啲官员落嚟开会。咁其实佢哋开唔到会，咁亦都有好多街坊反映翻喺三年里边，其实有好多嘅大维修完全停晒落嚟，系做唔到，因为就系开唔到会。咁而家疫情好翻啦，我估陆续续咧啲大厦亦都开始可以开会，不过就系而家就系大突然间就个个拥埋一齐啊嘛，咁可能喺请承建商啊，可能喺入标嗰阵时啊，就话又系要嘥啲时间去解决之前积累落嚟嘅问题咯。 嗯，但你觉得呢个问题容唔容易解决？我听起上嚟我都写咗成十几个问题出嚟。如果你喺屋宇署嗰边咧，就有巡查啦，验楼啦。就或者政府里面的资助计划啦，咁佢跟住话维修之后要监察佢有冇做好啦，咁民间嗰边咧就开唔到会啦，就可能有僭建啦，一大扎问题，咁仲有一啲问题咧，就算呢两边嘅问题解决咗，真系去做啦，有劳工短缺同埋专业人士咧方面个收费啊等等嘅问题，咁大扎问题，这个计时炸弹几时可以移除？ 其实咧，你问我个人意见咧，我觉得第一就是其实屋宇署要加强去巡查，特别是发一啲强制验楼令，因为点解我自己都坐过波咧，我睇翻个数字，油尖旺区先发过698张，咁好老实讲，有1715座嘅系五十年以上嘅楼龄嘅楼咧，佢其实喂做咗一半都冇。咁我覺得就係屋宇署要加快巡查咯。咁第二對針對啲三毛大廈，其實屋宇署係要主動幫佢哋去做維修，維修完之後咪問翻啲業主攞錢咯。如果冇嘅，咪暫時聽計。不過依個問題以前都講過，可能喂好浪費納税人啲錢。我估即時解決嘅問題咧，就是、社區問題咧，就最少就要政府有承擔，特別屋宇署去做咗先咯。否則嘅話，舉個例子好簡單，一個月之前喺金林街度都試過咁樣冧呢啲石屎落嚟㗎，咁封咗成條山東街，封咗成5-6個鐘頭。 咁唔係話要死人，政府先係做嘢噶嘛。咁我覺得，既然而家不斷有咁多座大廈喺紅雨黑雨之後會冧石屎嘅，特別係50年以上嘅大廈，咁政府應該去自己行咗第一步，去解決一個問題先咯。因為其實好多街坊都好驚嘅，話俾我哋聽啊，議員落完雨啦，有啲大廈我哋唔敢行，我自己都唔敢行，因為點解真係會冧落嚟噶嘛？ 都明啦， 係啊， 啊。咁其实都想问返呢，就算而家有啲嘅资助计划，譬如话楼宇更新大行动，咁就係政府拨款啦，就俾市区重建局呢，就係去到執行啦，就俾一啲嘅旧楼嘅业主呢去到申请资助，去到做呢啲嘅公用大厦啦，公用地方啦，又或者一啲嘅大厦私人拥有嘅一啲新出物，去到做一啲检查同埋係收葺。是有資助的，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呢啲嘅反應係點樣呢？即係首先就係嗰啲嘅業主同埋法團，究竟佢哋係咪有呢個意識要做呢樣嘢啦？就算佢哋知道呢樣嘢都好，佢哋係咪真係願意去參與呢個計劃呢？你自己觀察係點樣？ 我觀察到呢，佢哋參與力呢係好低好低嘅。舉個例子，本來呢樓宇更新大行動得 2.0 嘅啫，因為就係參與嘅大廈少嘛，政府用剩曬錢嘛，所以俾我哋鬧得多，佢咪開個 3.0 出嚟囉。咁點解有 3.0？ 因為就係、是、就算有資助，參與嘅大廈都係低。咁第二亦都分兩睇嘅，有啲大廈直頭根本係參與唔到，因為就係啲老人家或者冇法團係申請唔到呢啲資助嘛。所以其實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嘅，就算政府有呢個資助喺度，咁參與能力低，有啲冇能力參與嘅，分兩種。咁其實呢個社區問題炸彈咧，係遲早爆發嘅啫。 冇能力參與，因為嗰個資助額都未能夠去完全去到覆蓋佢嗰個嘅維修費用。 嗱，第一就係應該佢冇法團成立唔到法團啦。咁第二就可能就算佢哋成立到法團，有啲大廈覺得哇，你俾5万-4万我，可能我夾維修夾10万，咁啲老人家就我寧願唔做啦。所以頭先我都話建議翻政府應該屋宇署特別屋宇署係主動係幫一啲三無大廈，即係做唔到法團嘅，咁咪幫佢哋維修咯。咁維修完之後咪計翻佢哋錢咯。咁有啲其實有好多街坊揾過我哋㗎，話阿議員，我哋都想維修，但喂樓上有啲又揾唔到，有啲又即係啲業權又唔見咗，有啲淨係做租樓出去嗰啲地產又唔理。咁其實佢哋想夾自己嗰份錢嘅，但冇理由夾埋人哋份錢，所以呢個社會嘅怨氣同埋社會爭拗咧就越嚟越多。咁其實政府即係話諗個政策出嚟係解決呢啲嘅問題咯。 許議員啊，我聽你講咧，就而家即係第一步咧，就屋宇署要強迫驗樓啦，即係同埋要發咗即係要強制令啦，嚇。咁如果你真係要維修咧，就同佢做咗先。咁然後收得幾多少，幾多少就條數自己孭起咗先，做咗個維修先啦。即係你就覺得依個係一個 冇能力嗰只。 係啦，係啦，好啦。好啦，但我都想問咧，到最尾真係不幸冧咗落嚟，好似今次咁樣咧。 係啊。 嗰啲業主立案法團或者個業主嗰個法嗱，譬如當。佢都準備做，但依家都未做之前冧咗嚟，佢法律責任有幾大？ 其實係 100% 係業主負責嘅，所以喺依個教育宣傳嗰方面咧，政府係要做多啲。因為我哋試過咧，有一座大廈曾經就係咁樣冧咗石屎砸爛架車，人哋追到賠償，後屘嗰座大廈賠咗20几万，因為架車嘅損毀。咁其實政府亦都要加強個宣傳教育。其實作為一個業主，佢要有責任。系咪？點解以前就係曾經試過冧石屎、冧簾縫，跟住要有第三責任保？其實政府已經係變咗啦。咁其實而家可能就係可能傷及人命或者其他嘢，所以作為一個業主咧，應該係要自己自發性去做一個維修。否則嘅話咧，如果樣樣交公堂咧，就好難。不過即係而家社會上面有啲老人家咧，我哋真係要諗一諗個方法點樣幫佢哋咯。 即係唔係淨係個法團要負責啊？全等嘅業主都要負責，係咪咁啊？ 其實咧，如果有法團，咁啊，第一就告法團啦。但係試過啦，係咪天美大廈可能即係試過咁啦？咁法團解散咁，咪全部告翻曬業主。其實法團係所有業主嘅代表之一嚟啫嘛。咁其實都係所有嘅業主都要上身嘅。有法團其實都係，就算要罰款，都係所有業主都係佢跟翻你業權份數去夾錢啫嘛。所以其實都係所有業主去上身嘅啫。

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故事同你跟进翻，较早前江乐道中去西环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的交通意外，以及在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一截过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还有观塘道上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文化博物馆，元朗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还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返在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月怀胎， BB 顺利出世，究竟有什么要注意？ 少少荷爾蒙都 detect 到噶啦，所以你驗到你已經有起碼有四週噶啦，八週咧，即係醫生可以好有信心見到有心跳啦。去到九週，個胎盤已經形成咗啦，個 B B 就靠胎盤吸取媽媽嘅營養。 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三兩點到三點，正另一點香港婦產科學會合作系列，關心媽媽多一點。 老氣復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2022年9月1号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尋日喺旺角道一棟五十幾年舊樓咧，就係由頂樓嗰度冧咗一個嘅石屎岩棚啊嚇，咁就引申出嚟嘅一啲討論咧，就係舊樓嘅失修情況啦，以及係點樣去到做驗樓同埋修葺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樂先生喺度，樂生你好， 啊你好， 係、請講。 我覺得咧，大厦验窗同埋咩大厦维修 2.0 咧、都唔系讲，都唔系好似你哋政府或者嗰啲学者讲到咁好。好多大厦咧维修完都系咧越整越差嘅。 点解咁讲咧？ 嗱，好似我嗰座大厦，佢话提早两年大厦维修，维修完之后咧，睡房冇漏，都打风落雨咧，即刻雨嗰时都滴足18个钟头水，同埋咧好多单位咧个外墙都渗晒水嘅。但系你同业主法团讲咧，同埋物管讲， 佢都係唔肯跟進嘅，即係仲衰過未維修之前嘅。 嗯嗯嗯。咁、啊、所以就算有呢啲計劃呢，咁如果即係譬如法團或者業主唔願意去參與，咁可能未必都有一個成效喺度，係咪？ 即係唔係，即係好似你話俾個細路仔知所有人都係好人，咁其實呢個世界係咪所有人都好人呢？咁你大廈維修或者驗窗嗰啲呢，嗰啲驗窗公司又係、okay. 你個應該壞嗰個窗先整㗎嘛。 嗯嗯 okay. 但係驗窗公司就話全部窗都要整。 OK， 好啊，多谢晒骆先生嘅电话吓，我哋听多位听众嘅意见先。有黄女士喺度，黄女士你好。 我有两个 point 我想讲嘅，一咧就系、是，人咧就政府加我哋做 MPF， 咁点解楼冇 MPF 咧？你起咗层楼，你知道四十年楼就要开始大维修啦。咁其实佢哋应该加喺个公契个树要储钱， 嗯， 个个楼要储钱。嗱，香港嗰个 property tax 咧，混晒名系低噶啦。咁而家個個人都話政府要出手出手，但係我哋其實交嗰個 land tax 同 property tax 係好低嘅，咁 issue 已經係唔足夠啦。其實咁你自己個樓，佢哋新樓呢就應該個個人都要擺開啲錢去儲囉。嗱，呢個 one point， 第三 point 呢、 okay. 你哋啲聽眾有講四十年樓要驗樓啊嘛。而家政府驗樓咧，淨係驗出邊，唔驗入邊嘅。佢哋唔會敲門每個單位入去睇有冇石屎剝落，有冇鋼條expose 咗，有冇拆咗力牆。佢唔做呢、這個，淨係做出邊嘅。咁我覺得佢淨係做一半個功夫咯。 OK， 好多謝曬黃女士嘅電話嚇。啊，頭先黃女士講到話啊，好冇就係要求可能法定要求啲法團去到儲錢做呢啲維修基金咧。 樓嘅 MPF 嘅啫。 係啦，呢個係咪都有得係考慮嘅一啲建議 咧？呢個其實咧個幾好嘅意見嚟㗎，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到時就個個都話我冇責任㗎，我冇儲錢㗎，或者我到時冇錢㗎咁樣。咁佢就同指出咧，就話既然樓遲早都要維修㗎啦，咁點解唔有一個制度呢係、 okay. 處於一筆錢呢？ 嗱，再講多次而家嘅制度先。咁而家其實政府就喺2012年開始咧，就實施呢個強制驗樓計劃。咁啊，樓齡達到30年以上嘅私人樓咧，咁就要喺接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之後咧，就要委任一位嘅註冊檢驗人員咧，去到做驗樓啦嚇。就係驗一啲公用部分啦、外牆啦同埋新出物咧，去到驗樓嚇。檢驗之後咧，如果有需要咧，就要做一啲嘅修葺工程。咁而咧，政府係已經亦都係。有啲撥咗一啲錢出嚟啦，咁就進行一啲嘅資助嘅，咁就嚟早前啦，政府都係注資咗60亿咧，就係、是、火拍市建局咧就做呢個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啊，咁而家咧已經係進行緊第三輪嘅申請噶啦，咁就俾啲私人樓啦，咁亦都係30年以上咧，亦都係合資格申請噶啦，咁啊喺一啲嘅公用部分啦，以及係咧私人擁有嘅新出物咧，亦都可以申請資助咧去到做檢驗啦，同埋修葺嘅工程啊，咁當然啦，就未必會係除咗長者嘅業主做公用部分嘅檢驗可以做一個全數嘅資助之外咧，咁其實咧其他都係有一部分嘅資助啦，咁兼且亦都有啲嘅金額嘅上限嘅，咁就話咧係可以幫到一啲嘅業主咧同埋法團咧去到處理呢啲嘅舊樓驗收嘅問題啊，咁究竟係有個成效有幾大咧嚇？呢個時間不如都揾嚟一位專業人士同我哋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前主席谢志坚啊，谢志坚你好， 系你好。 首先，不如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个事件先啦，吓一栋50几年嘅旧楼，有外墙嘅石屎岩蓬跌咗落嚟，你自己估计啲原因包括啲咩因素呢？ 我諗啊，嗰個原因咧就當然啦，包括嗰個岩棚究竟佢係咪一個已經係政府屋宇署咧已經係一個批准嘅建築工程啦，咁啊佢有機會可能係僭建啦，咁呢個星期一，咁啊即係唔知道究竟佢個起嗰陣時嗰個施工方法啦、個物料啊或者其他嘅設計上面有冇跟足一個條例嘅指引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就係佢應該可能咧就係喺個維修嗰度咧，會唔會係外牆嗰度咧都會有一啲嘅欠缺一個適時嘅維修啦，或者係因為一啲滲水而導致一啲鋼筋嘅爆裂啦，長期冇理到佢，所以咧就導致而家佢成個咁樣嘅石縫就有個咁嘅切薄跌咗落街咁樣咯。 除了岩棚之外，其实这些旧楼还有哪些的结构物是有一些这样的风险？ 嗯，咁啊，佢外墙啦，咁外墙有机会佢有一啲石屎剥落啦，咁啊，或者系佢一啲嘅批荡嘅剥落啦，可能一啲外墙嘅瓷砖嘅剥落咁样，咁呢啲咧都可能会导致佢跌咗落街嗰阵时会揼到啲途人啦咁样，咁啊同埋头先讲有啲可能有啲新出嘅僭建物啦，咁啊或者系有阵时喺个地下上面佢都会有啲石屎缠缝嘅，咁啲石屎缠缝亦都系佢嗰个结构嘅安全性，如果佢冇一个定期嘅维修检查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对于途人嘅危险咁样。 谢生，我有两类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就翻翻你今次呢句具体嘅事先。如果冧禅盘，即系证明系嗰个业主嘅僭建物引致嘅，咁将来个法律责任系业主啊，或成座大厦嘅？ 嗱，佢咁样嘅，嗱，因为如果佢真系僭建物，嗱，佢就首先佢个外墙咧，要睇翻个外墙究竟佢会唔会一个公家嘅一个公家嘅公用部分啦，系啦。咁啊，如果系外墙嘅佢系一个外墙公用部分咧，咁又要睇埋究竟佢嗰个僭建系究竟系边一个去做咁样。咁呢啲都系要向住呢啲方向去调查，睇下究竟嗰个僭建究竟系属于边一个去负责去做一个清拆翻佢、还原翻佢咁样咯。 即系话，譬如就当系个业主自己僭建，当然佢梗系要负责啦。但系如果佢做僭建时候，个业主立法庭都冇制止佢，都有法团都有责任，系咪咁啊？ 都有嘅，系啊，都要有机会会牵涉在内嘅，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问题 吓。但系我依家就再扩翻一个大啲嘅问题，我咧，譬如我真系咁，我真系唔系几清楚啦。究竟香港啊，旧期要验楼嘅？但未驗嘅有幾多？第二個問題就係驗咗之後要維修，又未維修嘅有幾多？ 嗱，呢個我就冇呢個數據啦。 可能要問翻政府啦，可能 你估下有幾多成啊？ 但係而家咧，我知道咧，我都大概咧，如果係超過30年樓齡嘅樓宇咧，都有成20,000+嘅。我對上我都同呢市建局朋友都傾過噶嘛，都有20,000+，即係喺香港超過30年樓齡，即係納入咗呢一個咁樣嘅強制驗樓計劃嘅樓宇咧，都有咁多嘅，係啊，所以。 但即系呢个就未，即系验咗未都未知啊。第二做验咗之后要维修，可能未维修又唔顶嘅，系咪咁啊？ 系啊，呢个数据就真系要确。 喂，咁你变咗呢啲就唔系正如头先嗰个许议员讲嘅，唔系净系炸弹啊，系冇得计时嘅炸弹喎，呢啲系。 嗯，咁啊，呢个系始终香港都系旧楼系多噶啦，越嚟越会越多添，系啦咁样 啊。OK， 谢生都想请教你咧，嗱，譬如一啲嘅旧楼收到呢个屋宇署嘅强制验楼通知啦，咁究竟佢系可以揾啲乜嘢嘅注册嘅检验人员去到帮手咧？系咪即系譬如你哋建筑测量师都可以咧？佢哋从咩途径可以揾咧？会唔会有啲旧楼可能真系唔系好识得去处理呢啲事咧？咁？ 嗯，其实咧业主咧都有嘅几个途径可以去揾到呢啲咁嘅专业人士嘅。咁啊，头先你讲咗啦，就系嗰个强制检验嘅人士啦。咁我哋叫做 RI 啦 ，Registered Inspector。咁其实咧就喺屋宇署个网页嗰度，佢就有个名单啦。咁啊，另外市建局佢亦都有个平台嘅，佢有个维修平台入边咧都有个咁嘅名单可以睇到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譬如好似我哋香港测量师学会啊，咁入边亦都有啲公司名单咧系可以睇揾得到咧，专做呢啲。咁样嘅强制验楼嘅公司嘅，咁啊呢个业主可以考虑去翻呢几个渠道去睇咯。咁、 okay. 当然就系工程师学会或者建筑师学会都可能会有呢啲咁样嘅公司可以去大家考虑参考嘅。 系，咁佢哋一验就验晒系咪所有公用地方咁样噶？ 其实咧呢啲咁样嘅强制验楼咧，佢都有几只嘅，系咁有一啲咧就系出俾嗰啲做个专做啲公用地方咁样啦。咁另外咧，可能有一啲嘅业主咧，佢有一啲嘅露台啊嗰啲嘅位置嘅结构咧，其实佢会另外特别咧出一个咁嘅通知咧，就俾嗰个业主咧去睇嗰个露台咁样嘅，系咁样。咁所以公用部分或者系个私人露台都有机会收到呢啲咁嘅。 OK， 咁好啦，要讲钱啦，因为咧可能都系一啲业主系会有却步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呢个涉事大厦啦，咁系高16层嘅，咁通常呢啲咁样嘅规模嘅旧楼要去揾专业人士去到检验，要几多少钱到咧？ 其实 好似而家咧就有個有個競爭法咧，就唔係好方便講呢啲咁樣嘅價錢嘅，係啦咁樣。咁啊但係我知道咧，市議嗰個平台都好似有呢啲咁嘅即係。大概是那个数据的，那可以看一看。 咁真的因为有些刚才区议员都讲啦，有些业主都反映呢，就算有这个市建局的楼宇更新大行动的资助啦，咁始终那个资助比例呢是同埋金额都有上限的，咁所以都有些人呢都因为可能是覆盖不晒过成个的检验费用呢，咁会却步。咁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的可以帮到他们啊？ 其實咧真係首先適時維修好緊要啦，同埋明白嘅，即係如果你係你係有個適時維修保養嘅話咧，其實你個錢咧做嗰度咧就唔會話去到咁多。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平時冇做一個定期嘅驗身檢查或者維修嘅話咧，可能你一次過做咧就會多啦。咁如果係咁樣，我見好多嘅大廈或者法團咧，其實佢都有一啲嘅即係一啲維修基金咁樣去即係叫做好似儲錢咁樣啦。我覺得呢一個方向咧，其實可以去更加去宣傳呢樣嘢啦。咁同埋政府嗰度咧，睇下會唔會喺呢一樣嘢嗰度咧，再研究下會唔會有一啲嘅維修基金咧，可能係強制要做啊呢樣嘢咧，咁可能都要研究下咯。我覺得係。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都有啲嘅舊樓業主反映咧，就算做一啲修葺工程啦，都担心咧有一个新旧石屎结合嘅一个困难问题啊！你自己点样去理解或者即系点样讲呢个问题咧？ 咁啊，呢个都比较专业啲嘅问题，可能其实咧就咁样，因为咧其实你做有一啲咁嘅石屎嘅剥落啦，咁啊通常一般咧我哋就会去检查咗边啲位置系有个石屎剥落先啦，咁啊通常我哋咧做嗰个范围咧会做大少少，即系你譬如好似个伤口咁样，佢啊譬如佢大概系五尺到啦，咁我哋可能咧要做大少少，做譬如八尺咁样，咁同埋咧，我哋会咧系要做一个嘅工序咧，我哋要攞个界机咧就界，即系喺嗰个受损害嘅范围咧就界一个四方形或者长方形咁样。咁啊，因为咧其实你界咗之后咧就凿咗嗰啲石屎出嚟咧，令到咧嗰个钢筋露咗出嚟，跟住咧最紧要咧就系一个工序咧就系我哋要由一个嗰啲黏合剂，即系你当系好似胶水咁样啦。咁如果你冇做呢啲工程，冇做呢个过程咧，咁可能咧嗰个石屎就比较容易啲去扑咗出嚟。咁啊，另外就系要揾翻一啲嘅适当嘅维修嘅物料啦，就你唔可以就咁用一啲普通嘅英泥沙去去做咯。咁同埋如果你惊系漏水嘅话咧，可能要做翻一啲防水嘅涂层咁样咯。 好，时间关系，同谢志坚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好， 谢志坚就是一位测量师嚟嘅，咁呢个时间咧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咧同我哋讨论下啦。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市建局嘅非执董郑荣信啊。郑荣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系，头先都讨论到咧，就算而家有一啲嘅强制验楼嘅计划啦，同埋咧系资助佢哋做修葺同埋同埋检验嘅一个楼宇更新大行动嘅资助啦。咁有唔少业主咧，可能佢自己嘅意识啦吓，佢自己系未成立法团啦，又或者系担心个钱银问题咧，咁佢哋系冇遵行到嗰个强制验楼嗰个通知规定嘅。你点样理解呢个嘅情况咧？同埋有个制度上有冇咩可以帮到佢哋咧？ 首先咧，对于琴日嗰个石屎摩洛咧喺旺角道嗰度咧，我哋系好担心嘅，因为其实咧，其实琴日真系好彩咧，系冇即系伤亡啦。但系其实咧，咁大个石屎喺旺角道跌落嚟咧，其实咧可以造成一个好大嘅意外嘅。咁所以即系都系有少少幸运嘅啫。不过即系其实长远咧，都系我哋而家都系好担心嘅，因为其实咧喺旧区嚟讲咧，啲旧楼咧系好多。即系虽然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不论系政府发展局、市建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计划，但系有少少咧，似系即系救火，即系个火头咧都系好多，即系其实一路咧救落去嘅时候咧，都系好似追落后咁样，咁所以咧都令我哋好担心。讲翻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整体咧呢几年咧嗰、那个维修嘅进度咧系稍稍缓慢咗嘅，因为其实有两个大嘅原因啦，一咧就是、因为疫情之下咧，其实好多嗰啲法团咧都其实都系即系未必能夠運作得好好啦，即係或者要停咗啦。咁所以有咗時候咧，啲維修要透過業主立法團開會嘅時候咧，都係延 遲咗嘅，即係好似呢等大廈，其實佢哋都有申請，我嘅理解都係有申請到一啲嘅維修資助，但係都係未開始到啦。另一方面咧，其實個維修費咧，其實一路咧，雖然政府有啲唔同嘅資助金額啦，但係個維修費咧，其實都越嚟越貴嘅，因為即係始終人手不足，咁所以有啲業主立案，業主咧都會覺得，哎呀，個維修費咁貴，可能十幾年前先做一次大維修，又要做維修啊咁樣，咁所以咧都係有啲卻步。所以整體咧，我就覺得即係而家雖然政府有啲唔同嘅資助計劃，但係咧即係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咯。 嗯，咁啊，点解决呢、這个即系唔知几时会爆嘅炸弹？全香港咁多，咁你觉得喺边度入手系最有效咧？依家 嗯，其实都系不嬲都系两个大方向噶啦，一咧就系、是、即系关于维修管理啦，另一方面就系市区更新同市区重建嘅进度啦。喺维修管理方面咧，其实都系希望善局咧，即系尽快系追翻啲落后啦。其实就留意更新大行动咧，而家嘅 2.0 嘅亦都系开始紧系招募紧嘅。咁其实咧报名个数目咧都唔少嘅。咁都希望咧，即系都尽量系协助一啲嘅业主立案法团咧，尽快鼓励佢哋咧系去进行维修啦。咁呢个系一样啦。第二咧就系即系咧，其实嗰啲维修令咧，其实都好多。即系而家啲维修令咧，其实屋宇署咧都系未必能够好有效咁样执行得晒。咁都希望即系屋宇署就继续系即系去追紧嗰个落后数啦，即系都唔好拖慢慢去做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啲三毛大廈。其實啲三毛大廈咧，其實而家咧能夠成立法團嘅咧，亦都唔係咁多。咁啊，其實最近幾年咧，民政事務局咧都係推出咗啲嘅先導計劃咧，係做啲聯下聯管嘅，即係透過可能十幾個大廈一齊揾管理公司去管理啊，成立法團啊，咁有一定嘅成效嘅。咁都希望可以擴展呢個計劃。咁、另一方面就係市區重建啦，因為咧其實即係啲維修咧，我自己都跟進咗20年啦，其實就好快一個 cycle 嘅，即係十年又要做，十年又要做。其實咧，其實都好多業主都話，都疲於奔命啦，都可唔可以即係收樓嘅進度咧加快咧？其實而家嗰個旺角道嗰一帶咧，都係納入咗喺油旺計劃嘅一啲嘅研究方案裏面嘅。咁究竟油旺計劃咧，其實都研究完啦。咁我哋喺市建局裏面咧，我哋都不斷咁追嘅，都希望咧即係油旺計劃咧，即係除咗而家。一度計劃將啲地積比轉移去，希望可以擴闊嗰個增加嗰、那個維修嘅進度以外咧，即係其實嗰啲大廈仲有冇啲空間係可以再加快啲進度咧？其實嚟緊發展局亦都會係做呢個強拍嘅門檻降低啦，咁都希望有一定嘅成效嘅。咁但係整體咧都希望咧，即係發展局同建局咧去諗下究竟我哋市區更新嘅速度咧，喺咁嘅落後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追落後？ 啊，鄭少仁，你正話建議嗰啲方法都係治本嘅方法啦。不過呢個治本方法咧，就可能遠水救唔到近火喎。嗱，即係依家因為依家有危險嘅樓咧，都可能數目唔少嘅。咁即係話我聽幾位聽眾啊，同埋咧專家講咧，佢哋就似乎有兩樣嘢咧，就覺得要用一個政府嘅力度咧，去強制性做。一個就強制性驗樓同埋強制性維修，咁啊做咗先，第日先收翻錢。第二個咧就話長遠嚟講咧。会唔会新建嘅楼宇都好咧，或者就算旧嘅嚟讲咧，就设立一个强制性嘅维修基金，即系佢叫做楼宇 MPF、嗯。你觉得呢两个强制性用令政府力度去做，系唔系一个短期治本嘅方法咧？ 我补充多个观点啦。其实啊，市建局嘅行政总监韦志成咧，早前都发表过一个网志咧，就讲到话而家个状况咧，其实都要去到讨论咧，系咪要修订楼宇保养相关嘅法规，包括立法咧，系要求啲业主为楼宇制定一个周期保养维修计划啦，以及咧就系为维修基金制定预算同公款嘅法定安排， 即系 类似系啦咁嘅意思。你点睇咧？ 我同意阿韦生嘅方向性。其實佢一路講緊話一啲強制性嘅管理維修嘅基金咧，其實佢哋都係針對緊咧，係講緊而家可能二三十年樓齡嗰啲大廈嘅，因為嗰啲大廈其實好多而家都可能佢哋會forecast 出到嚟緊可能10年、20年之後，其實又係面對同一個情況啦，咁都希望可以早少少向去做啦，咁樣呢個一，咁所以我哋同意個方向嘅，不過始終咧係嗰啲40、50、60年樓齡嗰啲大廈咧，即係其實你而家叫佢攞10,000-20,000出嚟咧，佢已經有個好大嘅壓力啦，咁你話再攞嚟出嚟做投資啦，各樣啦，即係攞嚟去擺落個基金嗰度啦。其實我覺得嗰個困難都好大嘅。即係簡單講，就係頭先你講話啊，究竟係咪可以強制啲業主係去做維修？其實而家嘅不論係強制驗樓驗窗，或者係一啲嘅維修令咧，真係唔少。再加埋嗰啲消防令啊、樓宇喉管令啊、電梯令啊，即係其實加加埋埋咧，其實都對於業主嚟講，佢做到就做到啦，做唔到咧，你點叫佢咧？佢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嘅。 咁所以呢就係、是、都係要喺嗰個旁邊嗰度協助，同埋呢我諗即係嗰個市區重建嗰個進度呢都係要適量地去加快囉。另一方面呢，其實有一個方法都做緊嘅，就係、是、呢其實樓宇更新大行動呢喺屋宇署嘅核下呢，其實佢都有計劃呢，係見到一啲樓呢，佢自己都有啲目標大廈，佢見到嗰等樓係長期都係缺乏維修，其實佢哋都有啲目標大廈呢係幫佢入場呢係做嘅。不過始終呢佢哋入場嘅進即係嗰個始終個數量都係有限啦，即係佢都可以再大加大啲，但係都係未必係做到咁多。 好，唔該曬鄭永信議員，多謝你。呢、這個時間呢我哋都討論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消散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大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新华实道，龙翔道去荃湾就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兆辉台，而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傍晚六点四十二分，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我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大希立啊，近期咧真系成日听到嘅一个技术就系人工智能啊吓，咁唔少人咧都用咗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到做一啲嘅创作啦，或者唔同嘅用途啦吓，咁啊就系讲紧咧就系可以收集啲数据咧，就系即系模仿一啲人咧去到做某一啲嘅事嘅咁。嗱，近期咧亦都系有一种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叫做心艺啊。心就是深入个心啦，艺就是艺造艺务嗰个艺啦。咁嘅讲紧嘅就是咧，将一啲嘅人咧，就是摆落另一啲嘅身体个动作嗰度咧，就是去到用模仿嗰个人咧去做一啲嘅动作，譬如讲嘢啊，或者做其他嘢咁样。咁呢啲如果喺一啲影片里面出现咧，真係做得好似啊，即係譬如我將阿戴希立你個頭就擺落去另外一啲嘅人物嗰度咧，咁係去到做，譬如做一啲電影情節嗰度，真係咧就好似阿戴希立咧就身為一個嘅電影主角一樣咧，都做得到，咁真係可以幾可聯真嘅。 你依個咧就我諗。以前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就咩要戴個面具啊，即係咩，依家都唔使啊，即係喺電腦技術上面咧就可以做到依件事。咁而且咧就最慘咧，依家就用咗個技術唔係我嚟玩喎，即係我嚟玩就已經都有啲尷尬啦。依家最弊咧就我嚟犯罪。依家 係啊，嗱，警方咧近期就話係接到兩宗啊，咁就同香港有關，有人咧係利用咗呢個所謂心藝技術咧去到詐騙嘅情報啊。咁其中一宗咧就係涉及一啲嘅將事主嘅樣咧就係移花接木去啲色情影片嗰度啦。另外有一宗咧就係講話係有啲人將一啲嘅一啲投資界嚇銀行界嘅人士咧，將嗰個樣咧就移花接木去一啲嘅新聞假嘅新聞片段嗰度，咁就去呃呢啲嘅市民咧，去到做一啲嘅唔存在嘅投資計劃啊。咁不如呢個時間咧，都請嚟警方嘅代表講下，究竟呢啲嘅個案嘅詳情係點，以及究竟係咪真係今時今日有相有片啊，都不一定是真相咧。咁呢个真系好令人担心啊！亦都呼吁各位嘅听众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类嘅骗案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对呢啲骗案有啲咩嘅睇法啊！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警方嘅代表啦，有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组警司陈纯清啊，陈 Sir 你好， 陈 Sir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不如请你去详述头先我哋讲嗰两宗啊，先讲嗰、那个即所谓色情影片嗰个案先啦。 好啊，好啊。咁咧，其實正如啱啱你主持人講啦，其實深藝技術，我哋都慢慢發現，即係無論係喺網上邊嘅一啲討論或者一啲嘅說法，以及我哋收到嘅情報，都見到真係會嚟緊係有啲騙徒係會用呢啲技術去行騙啦。咁啱啱其中第一樣第一個個案就係講緊話，我哋三月份嘅時候咧就收到有一個25歲嘅年青人啦。咁啊，佢就透過一啲嘅社交嘅平台啦，咁啊認識咗一個陌生人。咁啊呢個陌生人咧喺同佢溝通嘅過程裏面呢就說服佢，咁叫佢呢去下載一啲嘅即時軟件，咁其實個即時軟件呢就係有啲視訊嘅功能嘅，咁佢就下載咗之後就同個呢個懷疑嘅即係個騙徒啦，咁就做過一啲視訊嘅對話，咁後尾過咗一陣呢，其實個騙徒呢就 send 返俾佢呢一段有佢個樣做嘅一個嘅色情片，咁當然個事主梗係冇做過呢啲，即係冇拍過呢啲片啦。咁去即係 send 俾佢之後，就同佢勒索話：哦，你俾10,000蚊，即係你幫我入個10,000蚊嘅點數卡啦。咁樣，咁呢個事主就佢又好啲，咁佢又通知個警方，咁佢自己冇俾錢嘅，所以後尾就結果冇被騙啦。 嗯，另一宗头先讲啦，就系涉及咧，就系有骗徒将一啲嘅名人啦，咁就移花节目咧，落去一啲伪造嘅新闻片段嗰度咧，去到诱导一啲嘅人士咧，吓受害者咧，去到做啲投资计划，又系点样噶？ 嗰单案件咧就近啲噶啦，咁啊喺啱啱上个月5月份啦，咁就系佢呢个受害人咧。就即係或者報案人啦，其實佢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啊一個位日本籍嘅人士嚟嘅。佢喺日本嘅時候咧，就喺啲社交平台就認識咗一位陌生人，又係咁啊自稱係香港一間銀行嘅 CEO。咁啊呢個 CEO 咧就喺個同佢對話期間咧就 send 咗一段片俾佢。咁啊嗰段片後尾我哋就即係睇到咧，就知道係一段經過深藝技術製造嘅影片。喺個影片裏邊咧。其實就係模擬咗咧一個國際嘅電視台嘅一個主播啦，咁同埋一個本地銀行嘅 CEO 喺呢段片段裏面咧，佢哋就講及一啲嘅投資計劃。咁啊其實個內容都其實幾唔合理嘅，即係佢係有提及俄烏戰爭啦，咁跟住就話由於俄烏戰爭咧，咁就要即係啲銀行咧就會為咗提高一啲市民嘅收入，咁就推出一個計劃，一啲市民咧可以用一啲好低嘅價錢，投入呢個資金，咁每個月咧都會有高達過10,000蚊或者甚至幾萬蚊嘅回報嘅咁樣。咁呢個假扮嘅 CEO 咧，咁就後尾就叫佢啊，如果你要 join 呢個計劃咧，咁不如你就用30,000蚊日元嘅價值咧買一啲點數卡做呢個投資嘅項目。咁所以咧後尾呢個日本籍男士咧就入咗一筆錢啦。咁但係佢後尾又諗清楚，又覺得似乎又唔係咁合理喎，咁所以通報咗俾本地一間銀行，咁我哋就知道呢件事嘅發生囉。 OK， 嗱其實呢啲嘅深藝技術嘅詐騙案件呢，咁其實早前我哋都有喺譬如啲內地嘅新聞啊，或者一啲海外嘅新聞呢都有時聽過。咁暫時香港係咪就係接收到呢一兩宗嘅情報呢？咁會唔會都擔心即係呢啲嘅騙案真係有機會喺香港就係越嚟越多呢？ 是啊，其實呢到目前為止可以咁講，香港係即係香港警方，我哋就住呢啲有深藝技術而進行嘅詐騙案件呢，我哋係只有頭先嗰兩個情報啫。但係我想去解釋少少，就話無論而家可能睇到內地或者網上面有啲咁嘅傳言啦，但係深藝技術嗰個情況係兩類。第一就是一些後製的影片，正如剛剛我所提及的兩單的個案都是一些後製的影片來的。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市民可能會覺得比較恐怖一點，或者個關注程度再高一點的，就是一些實時的深藝技術的通訊。但是這方面呢，無論內地與我們呢，其實都是沒有這方面的報案的。那個情況就是說，因為實時的深藝技術去做一些視像通話呢，其實那個難度是很高的，是的。所以變成這方面我們到目前為止內地的 國家嘅反詐中心咧，其實都澄清咗係冇相關嘅舉報。 嗯。 咁嗱，有冇嗱？我就想問一下咧，就其實依家就即係用一個我哋簡單講，即係移花接木，樣又得，這個聲又得，即係咁樣啦嚇。咁啊，就真係好好即係好似嘅咁樣。 係。 咁你覺得從提醒市民嘅角度咧，嗱樣又係佢啦，個聲又係佢啦。咁點樣可以 check 到其實唔係佢嚟嘅咧？即係咁樣，有咩辦法咧？ 係。明白嘅，係啊，我都即係諗到，即係市民即係起碼聽到呢個議題就會覺得有啲即係有擔心， 好擔心啊！ 尤其你可能你公眾人物啊，更加即係覺得呢啲情況係咪即係比較大機會發生？嗱，咁樣去講，第一我諗市民係要保持警惕嘅，但係唔需要過分擔心。主要有兩大原因啦。第一就係、是、即係一般市民可以諗一諗，嗱呢啲深藝技術。佢要做到咧，系要大量嘅影片咧，或者声音嘅模样咧，先至可以训练用电脑去训练做出一啲比较像真度似嘅影片噶嘛。咁所以点解我话公众人物就反而会担心啲？呢个第一点。所以一般市民，如果你本身唔会话好多影片，唔会好多声音系摆喺一啲公众嘅平台，令到一啲骗徒有机会攞到嘅话咧，其实呢、這个。危機唔會咁大嘅。第二嘅就係、是如果當你收到一啲類似嘅情況，哦，當然可能你會擔心，哦，會唔會係你嘅屋企人朋友哦揾打俾你，或者讀一啲圖像嘅時候，你點樣去破解呢？係咪？咁呢方面咧，我哋就可以俾啲少少嘅 tips 啦。即係嗱，如果就住一啲影像嘅話，你可以叫對面，即是喺影片或者視像通話裏面嘅人。在他面前呢用一隻手指環過他塊面。當環過塊面的時候，由於如果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呢，個電腦是要進一步去用他運算的能力呢去分析的時候呢，他塊面呢是會出現一些不尋常的變化的。 嗯。 那這個呢， 即是電腦做不切啦，可能。 沒錯啦，因為他即反應嘛，咁所以電腦佢要用佢運算能力去分析呢個變化。咁但係以一般嚟講，除非係去到好高算力嘅一啲電腦啦，但係我相信以騙徒或者係好難嘅，呢個係好難嘅。咁所以第一就係話你視像通話呢個其實已經係好難㗎啦。好啦，如果去到一啲聲音上面嘅，咁聲音上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喺個內容上，一般市民就要同佢有一個。比較有資訊性的對話啦，即係譬如如果你嗰個係你嘅朋友或你嘅屋企人嘅，你當然喺內容上你去測試一下佢啦，即係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你嘅朋友、你嘅屋企人啦。咁、我諗呢啲就係、是、無論喺遇到任何嘅騙案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用翻同一個精神，就係、是、事實嘅查證係最緊要嘅，係啦。 如果是啲騙徒咧，去到假冒受害者的家人朋友咧，去到進行詐騙咧，咁其實都首先個騙徒要掌握到的資料就是這個受害人的一啲面容啊、聲音的一啲資料啦。第二就是咧，佢要去掌握埋咧，即係佢嘅家人同埋朋友資料，即係佢先至可以知道係揀選邊啲人去呃呢個受害人噶嘛。咁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即係你覺得市民有啲咩可以防範咧？係咪真係我唔好再擺我啲資料上網啦，或者即係朋友都唔好俾人哋知道我有啲咩朋友、家人啊？係咪咁咧？ 摆即系我谂而家都普遍啦，社交平台又大家都会流行，都比较都会用啦。咁所以你话我完全唔摆，咁我觉得其实系比较难啦。但系的而且确真系嘅，如果摆咗一啲公众嘅平台嘅时候咧，那个风险系高咗嘅。咁我谂几个建议啦。第一，呢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咧，你自己要清楚你嗰、那个。账户你嗰个设嗰个私隐度嗰个限制系点样呢？即系譬如，其实有啲好多嘅平台都系可以设置你唔系一个公开嘅平台噶嘛，即系你会设置一啲可能你朋友先见到啊，或者你有啲特定嘅限制，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翻去我嗰样嘢，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因为去做呢啲深藝技术要做得好嘅效果嘅话咧，佢要有大量嘅数据，同埋佢本身自己嗰个硬件啦、啊。 佢需要嘅技術咧係高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係好多嘅資料嘅話咧，其實佢做出嚟嘅效果咧，我相信用肉眼咧都已經係可以識穿嘅，係啦。咁所以最後咧就係亦都要喺接觸呢啲影片或者圖像嘅時候咧，又去分析一下其實佢嘅內容係咪合理，亦都。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當你接到嗰樣嘢，嗰個影片或者聲音係冒認你屋企人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佢喺內容裏面提出要賺錢嘅要求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收咗線之後打翻俾自己屋企人去核實咗，甚至乎你同屋企人咧係有啲默契。當日常嚟講，如果要有錢嘅轉換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密碼啊，或者大家有啲嘅默契係點樣去做呢啲咁樣嘅信息嘅交流咯？ 陳 Sir， 我有一個問題咧，即係我最近都睇到咧，即係類似嘅技術咧，去模仿啲歌聲啊咩嘅咧，就播上網啦。咁我而家我想問咧，嗱，如果真係有啲人佢用呢個技術去玩，佢當玩啦，即係去播上網，但其實未得當事人同意，呢個算唔算係一個犯罪行為 啊？嗱，如果你講呢個問題咧，就反而係牽涉啲侵犯版權，即係我諗呢個就係知識產權嘅問題。但係如果喺呢個騙案上面嗰個角度去睇咧，就正正等於開頭我哋所講冒認一啲銀行嘅 CEO 啊呢啲嘅情況，因為其實騙案係。即係我諗個手法換湯不如換藥嘅啫，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佢哋希望攞到騙徒，騙徒希望攞到一啲受害人嘅信任啊嘛。咁譬如我可能佢冒認一個領導人，冒認一個歌星，冒認一個 CEO， 其實最終佢就希望通過佢哋嘅聲譽，可以令到一啲受害人相信佢哋嘅説話啊嘛。所以又係翻嗰樣嘢，當市民接觸到呢啲信息。無論佢 sell 係有一個好好嘅投資計劃又好，或者去 sell 自己係一啲乜嘢乜嘢個代言人去賣一啲物件又好，最緊要就係查證佢講嘅內容係咪事實啦。 嗯，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呢啲頭先你講嗰兩個個案啦，即係講緊話將一個受害人嘅樣咧，就係移花接木去一啲嘅影片度啊，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名人嘅影片去呃人啦。其實呢啲騙徒咧，可能會干犯咩罪行啊？ 呢啲騙徒咧，其實就要睇下佢希望得到啲乜嘢嘅結果啦。咁嗱，譬如如果頭先我講嗰兩個嘅手法啦，當然佢就係行騙罪啦，係喺即係佢最終係想有啲金錢嘅得益。咁但係譬如去到頭先其中有一個嘅第一個案例，關於佢係移花接木變咗一啲勒索佢嘅影片嘅時候，咁會牽涉勒索嘅罪名啦。 OK， 同埋而家就警方做緊啲乜嘢去到宣传呢啲防骗嘅信息呢？因为而家骗案真係多咗好多啦，咁有啲咩可以再教育再提醒啲市民呢？ 係啊，其实呢我哋反而而家可能人工智能嘅衍生呢，我哋对于我哋嘅挑战就係我哋希望做多啲嘅宣传教育嘅工作，令到市民对于呢方面嘅意识提高。咁所以喺宣传教育方面，我哋喺唔同嘅年龄层啦，同埋唔同嘅平台，我哋都会发放一啲相关嘅资讯。例如我哋同教育局都係就住一啲教师嘅培训嘅材料，我哋提供咗俾佢哋，希望佢哋教师喺學校上面可以做出一啲培训啦。另外我哋都即係自己我哋警方呢研发咗一啲嘅防骗嘅工具，防骗伺服器。咁呢一个嘅工具呢，就係会俾一啲市民係可以去喺应用即係手机应用程式去 download 啦。完之后呢，其实就住一啲如果你收到一啲可能银行账户啊要你过数啊，接到电话一啲嘅电即係网上嘅网址啊，其实喺嗰度去、okay. 去核查之后呢，再睇到有冇嘅危险。咁亦都最近喺、okay. 今日呢，我哋就委任咗四位我哋嘅防骗刑警啦，希望用唔同嘅方式之后呢、okay. 就同市民宣传一啲嘅最好嘅资讯啦。 好，多谢晒陈纯清警司。 好，唔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警方就接獲到咧係兩宗啊，咁就係涉及一啲人工智能深藝技術嚇 deepfake 技術嘅一啲詐騙嘅情報個案嘅。咁啊，戴希立啊，剛才咧就警方嘅代表都講到話咧，咁一定要咧係聽到一啲係好似係你嘅親友或者名人嘅影片嚇傳過嚟嘅時候咧嚇，或甚至係一啲實時嘅通話都好啦。都要咧去到做一啲嘅事实嘅查证啦，吓咁以及咧就系都可能系透过一啲嘅密码暗语，咁就去同啲家人咧去做一啲嘅默契啦，吓即系点样先系查证到对方一啲骗徒嘅身份系咪真嘅咧？咁可以用一啲方法去到查证，咁都系需要大家咧喺今时今日即系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得咁快嘅情况之下咧，需要去留意嘅地方嚟吓。 系，其实咧就呢个问题咧就。除了是個技術上，即係我哋點樣去識破嗰、那個，其實都是一種假資訊嚟噶，即係點樣去點樣去辨別或者識破嗰個假資訊。咁但係我諗就話陳 Sir 咧都提到咧，就話佢都將咗一啲佢哋應該要注意嘅問題咧，就提醒咗俾教師培訓。咁所以我哋啱啱都可以了解喺教育界咧，對呢種咁樣嘅假資訊或者假嘅技術咧，係點樣同學生講啦？即係嚇。 咁總之啦，都係一句講曬啦，就係依家詐騙案好多嚇，呢、這個深藝人工智能嘅詐騙都係其中一樣嚇，更加容易令大家信唔信嘅一個詐騙嘅方法啦。總之大家都係要做多啲嘅事實查核，咁同埋咧，如果一講到要錢嘅話咧，大家都要特別小心啦嚇。好啦，咁啊，關於一啲嘅技術問題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電話旁邊請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嘅副主席陳俊明啊，陳俊明你好。 好，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咧呢个deepfake 啊，深艺嘅技术咧？咁其实如果要做到一个 deepfake 嘅效果，其实对方系需要收集几多嘅事主嘅相或者片，先至会做得到嘅咧？ 其实咧喺网上有一啲嘅资讯或者我哋技术嘅层面咧，咁其实大概我哋讲紧可能去到十几二十张相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就已經可以咧，係透過即係 deep learning 嘅技術咧，係去偽造到一張嘅照片或者嗰個人嘅相嚟嘅。咁、當然啦，呢十幾廿張嘅相可能唔可以係完完全全大部分都差唔多，可能要有一啲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背景。咁而透過頭先講 deep fake 嘅技術咧，基本上就可以偽造到呢一個主角啦。佢喺唔同環境、唔同背景啊，可能突然間去咗巴黎鐵塔啊，或者去咗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相片。咁當然，呢、這個相片本身嗰、那個我哋叫做 resolution 啦，嗰個嘅解像度咧，就一般嚟講就唔會係特別太高。嗱，不過咧，絕對係足夠喺你今日嘅我哋叫做 instant message， 即係我哋叫即時通訊嘅軟件咧去做傳播咧。咁其實基本上大家望落去咧，都有可能已經覺得係假噶啦，即係已經係真嘅，覺得。 咁呢個片咧，頭先你講相就可能十幾廿張就做到一張偽冒嘅假相出嚟啦。片係咪可能都要多啲咧？因為即係片可能涉及嗰個人會另轉角度啊，唔同角度嘅容貌咁樣。 嗱，片嗰度咧，其實就又落翻去兩個層次嘅。如果你話去到原原本本係一個AI 人工創造出嚟嘅一個偽造嘅影片咧，其實今日我諗要落好多好多嘅資源咧，先至能夠咧去製作得到，而個效果亦都唔理想嘅。咁普遍嚟講，反而係用另一種嘅技術，就係我哋講緊叫做 AI 換臉嘅技術咯。咁所以依份你睇警方佢嗰個例子，其實應該個層次都係去到嗰個位置嘅啫，就係話匪徒咧係將頭先講佢哋已經喺我哋叫做 deep learning 底下學到嗰、那個偽造嘅嗰個樣貌咧，咁當然咧佢係一個類似去到影片嘅階段，咁而就再套落去喺將佢個面容嗰度就套落去咧喺我哋某一個嘅主角個角色嗰度，而不過咧佢個樣係變咗臉嘅。咁其實呢一類嘅技術咧，今天如果你有留意咧，譬如喺國內咧有一啲嘅劇集咧，其實都出現就係可能話我哋某一個嘅角色可能因為某啲原因咧已經應該佢再喺某啲劇集度露面㗎啦，咁但係嗰套劇又想繼續播映喎，咁就透過可能係剪接啦，又或者透過咧當中有一啲不得不出鏡嘅畫面咧，而透過用頭先我講緊嗰個叫做 AI 換臉嘅技術咧，而去套到翻個樣落去，咁但係其實咧我諗好短暫嘅時間 即係數一數過一個咧，就某個程度上都你會覺得好似好真，但係其實我哋仔細啲去睇，又或者真係有一個好正面、好近觀咧，其實我哋一定會望到有啲差別嘅。 嗯，咁但係我就頭先阿陳 Sir 咧，即係警方咧就提出咧就話。佢依家咧都將佢哋一啲嘅資，即係依啲關於啲技術啦，或者詐騙啊嘅資訊咧，就俾咗教師培訓方面。咁咧係你作為即係覺得喺學校裏邊咧，應該教小朋友要注意啲咩問題，同埋咧你覺得依、這個其實都係一啲假資訊嚟嘅。你覺得應該要提醒佢哋要注意咩嘢咧？ 咁我自己本身當日呢警方發布呢一堆嘅教材嘅時候呢，其實我正正都喺會場度㗎。咁入面當中其實個涉獵嘅範圍都幾廣嘅，因為都係牽涉到呢我哋而家前線學界啦，又或者教育局一路都推崇緊我哋要做嘅一個叫做資訊素養啊。咁其實資訊素養呢個教育呢，就由過往我哋可能講緊IT 科或者資訊科技科要任教，到今天呢，其實係講緊一個叫全校 whole school approach 嘅方式呢嚟去滲透㗎啦。咁即係話唔同嘅學科學生嘅活動都要做。咁我當日睇佢嗰啲內容呢，其實有部分呢係好貼切到我哋香港本地一啲日常生活嘅。咁所以其實入面有啲係小學，又或者我哋叫中學呢都可以用得。咁其實當然呢有個難點，就係我哋實際上有幾多課時，或者我哋實際係邊一個嘅我哋叫做教學嘅角色去做，譬如班主任課啊，定係我哋講緊喺個課堂度，我哋要去講呢啲嘅部分呢。咁呢個其實而家都喺度我哋叫摸索緊嘅。咁反而呢就係入面提到，即係頭先啊，大喜立都提過，就係話啊，嗰、那個入面有好多我哋係一啲私隱嘅問題，咁我哋應該要咩注意呢？咁其實頭先警方咧都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當我哋透過一啲 social media 去發放一啲我哋自己嘅資料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咧入面我哋擺嘅嘢可能會唔會係一啲好大頭照，好似建功相咁樣嘅。咁講真，匪徒就真係可以攞嚟咧，就再去做一個我哋叫做 deep learning 去做一個嘅偽造啦。咁但係我哋發放嘅可能係一啲遠少少嘅一啲即係拍照啊，又或者可能喺社交平台上，最重要可能係我哋要設定好我哋嗰個私隱，因為其實個私隱設定就係 by default 係任何人都睇得。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社交平台，我哋應該期望嘅係我哋自己嘅朋友或者認識嘅親友啊等等先去睇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只要設定好呢啲權限咧，其實相對嚟講，匪徒能夠攞到你呢啲資訊嘅機會咧，或者一個咁高解像度質素嘅資訊咧，其實就會難啲噶啦。 嗯。咁你提到就係、是、使用社交媒體呢係需要小心啦，即係講緊係要去到設定返自己嗰個嘅私隱嘅設定啦。咁但係譬如話頭先你講資訊素養啦，亦都係要去到教學生教公眾。咁你覺得其實公眾應該點樣去到辨別呢啲嚟嘅資訊嘅真偽呢？ 頭先警方陳 Sir 嗰邊都有提過咧，就係、是、第一我哋起碼有一個角色咧，因為尤其是今日喺我哋個人私隱專員公署嗰邊，其實都已經有一個例咧，就是、關於叫做起底罪嘅。咁類似我哋其實遇到有任何，我諗第一個層次就係我哋遇到有任何呢一類嘅資訊咧，如果當中嘅內容係對入面嗰個當事人係有一啲我哋叫做損害性，或者係一啲我哋叫做誹謗啊，或者一啲嘅事情嘅時候咧，第一我哋本身第一個角色就係我哋未必盡信之餘，我哋都唔好再轉發先，因為今天我哋再進一步轉發咧，其實就已經會構成咗一個嘅罪行噶啦，因為我哋係有份將呢件事情促使嘅。咁當然啦，第二嘅就係話，咦呢個係我自己嘅屋企人喎，咁又點呢？咁其實第一個角度就係應該係正正就係嗰個叫求證啦。咁其實好老實講咧，好多時喺呢一類嘅即係傳播嘅一啲嘅，我諗叫做圖片又好、文字又好，或者我哋叫影片都好咧，其實你會發覺佢哋嗰個質素都係一定會差嘅，因為如果佢哋要做一個高質素嘅話咧，其實佢嘅成本係好大嘅，咁亦都未必即係合當地佢哋要擺咁多嘅成本去做，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傳播嘅時候咧，傳播嘅時候可能就會即係宣稱就話、是，我係用一個 CCTV 偷拍嘅，或者我係會用某一啲嘅，咁講真，我哋作為一般嘅普羅市民就係、是、有啲嘅睇法就話，咦，我係用一種叫食花生咁樣嘅概念就係、是，我哋睇下有咩發展啊等等，咁但係我諗睇完或者我哋望到嘅話，其實我哋發覺真係有呢啲我哋叫做 ethics 上高嘅問題嘅話咧，第一我哋應該要刪除。第二咧，我哋都唔好再轉發。咁基本上咧， okay. 我哋都將呢啲嘅我哋叫做可以發生嘅一個嘅即係擴散嘅機會咧，其實減到最低㗎啦。 OK， 最後想問埋咧，其實 頭先警方都提到有一招咧，去到破解一啲實時嘅 deepfake 技術啊，嚇，咁就係話用隻手指咧喺對，即係要求對方用手指喺自己塊面上面咧畫一畫過，咁就有機會咧係可以破解到呢啲嘅心藝技術啦。咁你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嗰個原理係點樣啊？ 其實佢都有啊，沈 Sir 都有，警方都有解釋過。咁其實我諗我再仔細啲喺技術層面啦，就是、因為咧，當我哋做呢啲深度偽造嘅技術咧，其實佢係基於一大部大量嘅已有嘅一啲影像同埋一啲嘅視訊嚟去建立咗一個模型，而呢個模型咧就可以仿照翻咧喺佢入邊嘅資料庫入邊咧去做翻。咁第一，其實到警方個建議就係話，喺我哋同你做面談嘅時候咧，第一。我諗今時今日老人家或者我哋青少年啊等等咧嘅，當我哋做視頻嘅時候，第一唔好習慣將自己個面咧控到咁埋先，因為你成個樣咧，基本上你去睇個樣其實唔係喺我哋嗰個叫做視像會議嘅主要個角度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因為當你個面型係一個嘅部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再喺佢面前再有一啲其他物件咧，即係我哋講緊啲 object 嘅物件去掃過。而當中如果是我們的手指或者我們的肉的身體的部分的話呢，其實就會很影響本身它那個的 AI 再製造出來的那個的片段或者影像，因為它要在前面再加入一些物件，這些這麼突如其來的事情呢其實是很難做的。那它們在製作的成本上高，因為它們要就是片圖上去有一些製作啊等等呢，其實它們會難很多，而很多時候在那一下呢你就會見到呢那個面容又或者嗰個身體嘅部分開始會有一啲我哋所謂叫做不合邏輯地去扭曲或者變形，甚至乎可能起格啊等等各方面係嚴重得好緊要嘅。咁其實你應該可以已經某個程度上對呢一個視頻一個內容咧係有所懷疑噶啦。 嗯 ，OK， 好，唔該曬陳俊明，多謝你啊。系，陳俊明咧就係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嘅副主席嚟噶，咁啊，戴希立啊。呢、這個人工智能技術咧，即係頭先講啦，可以用喺一啲嘅文藝創作、電影創作嗰度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機會咧成為一啲詐騙嘅工具。咁、啊、大家接收到啲資訊咧，真係咧千萬要小心啦。 所以資訊素養亦都好緊要噶、啊，即係唔係淨係得創科大曬噶，因為創科可以做壞事嘅可以。 休息一陣先。 喺香港，我哋都有一班喺行業裡面獨當一面嘅師傅，用佢哋嘅一雙手苦心經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 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经典广播剧《六月桃花》1989年作品。 能够做到成夫妻就是缘分，真的不知要几多世才收得到的。 曾月娥， 如果不是的话，世界上这么多有情人就不会做不成夫妻。 刘超文、领衔主演，7月3日起经典重温《六月桃花》。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呢个时间就想讲下前日啊，7月1日星期六咧，咁喺高铁西九龙站咧就发生咗信号故障啊，咁就令到咧北上嘅列车服务咧系停驶超过2个钟头啊，南下嘅车次咧都有受到阻碍，咁因为有大批嘅乘客咧就喺呢个嘅离境大堂嗰度咧就滞留啦，咁有啲传媒话就一度有大概800人咧滞留咗啊，咁而咧就系服务咧就喺夜晚嘅7:40咧就系陆续恢复啦，咁但系咧就唔少嘅乘客咧都系投诉今次嗰个嘅信息个发布咧出现咗啲问题啊，咁包括咧就系其实咧嗰个服务咧喺下午5:30咧已经有啲乘客话咧系见到有延迟嘅状况啦，咁但系咧港铁去到接近7:30咧先至公布呢个信号故障嘅问题啊，咁而咧 嗰、那個嘅中國鐵路12306嘅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咁就係去到6.8咧，先至係暫停售賣咧，就係、是、部分北上嘅車費啦。咁而咧現場咧，其實亦都有一個信息混亂嘅情況啦，有唔少嘅乘客咧都圍住嗰啲嘅職員咧，咁就去到詢問究竟係發生咩事啊，亦都唔知道咧幾時先至可以咧回復服務。咁雖然咧就呢個服務咧係講緊暫停咗、受阻咗2个几钟啦，咁但系嗰个信息嗰、那个混乱嘅情况，有啲好多乘客都会批评啦。 喂，其实呢件事咧，就我见到事后咧，港铁就呢件故障咧就致歉啦。咁佢就话咧承诺咧要检讨嗰个资讯发放嘅安排。我个人认为咧，呢件事咧就唔止系一个资讯发放安排，当然呢个发放都几混乱，即系同埋都唔系第一次系咁样。 嗯。 仲有兩個問題添，一個就係究竟出咗咩問題咧？咁都依家都唔清楚喎，會唔會再重複出現咧？將來依個第二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照港鐵解釋點解要咁耐咧？就因為高鐵就比較複雜，因為要接駁內地，咁所以咧佢就要同內地溝通等等。咁如果將來再有其他嘅問題，高鐵都係接駁落地嘅，係咪同內地接駁嘅交通安排？一定需要長啲嘅時間，先至能夠做到一個新嘅安排或者一個資訊發放咧，呢個都係大家有疑問嘅。 其實咧，就近期高鐵都唔係第一次咧，就係發生一啲嘅故障問題噶啦。咁其實喺5月8日咧，都同樣地係有信號故障嘅問題啦，都導致到26班車取消，歷時咧就大概係個半鐘。咁就真係唔夠2个月咧，又發生同類嘅事故啦。嗱，今日咧港鐵嘅過境鐵路總管張志強就話咧，非常重視事件，再次向受影響嘅乘客咧係致歉啊。就講到話事故嘅原因，相信咧就係同西九站附近的信号系统出现了问题，维修团队就研究紧，去到避免就再次事故有发生。咁正就当日的应变措施咧，亦都会进行一个深入的检讨，包括就向乘客发放资讯，同埋协助乘客的安排。咁好啦，不如都问一下各位听众啦。咁啊，唔知大家前日7月1日。会唔会都系想搭高铁嘅市民呢？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个嘅高铁嘅信号故障问题呢？大家系咪受影响嘅市民呢嘅朋友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㗎。咁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一起讨论啦。有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张欣宇你好。 主持你好， 系张欣宇。 系点样理解又不足2个月啦，系第二次发生呢个信号故障嘅问题咧？ 其实我哋都去了解咗下呢、這个信号故障究竟系乜嘢故障啦、啊？大概咁啊，都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列车行紧嘅时候咧，其实个信号系统咧就会睇住唔同嘅车嘅位置，即系又知道车同车之间距离啊，佢而家位置喺边度啦。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去睇住車位置嘅系統咧，有啲時候佢出現故障咧，就會入某啲路段咧，佢明明係冇車嘅，大家都知道冇車咧，但佢就會顯示咧嗰個路段咧係被佔用咗，即係 occupied 啊，英文係，咁啊好似有架車喺度咁樣。咁今次呢個事故就大概係出現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原因嘅，即係可以係個路軌有啲問題啦，或者信號系統本身有啲接觸嗰啲 cable 嘅接觸嗰啲問題啊、水浸啊、斷軌啊，可能即係等等都有，有啲好嚴重，有啲可能就比較輕微少少，咁都有各種唔同嘅問題。不過咧，就係、是、始終咧，你都係咧，即係見到咁樣嘅情況之後，喺個信號系統入邊啊，見到咁樣嘅一個情況之後咧，都要揾維修人員去到嗰個現場去睇一睇，究竟係乜嘢情況，先可以判斷到下一步嘅維修啊、修復係點樣。咁今次咧就即係後尾睇翻咧，就應該唔係話一啲非常之嚴重罕見嘅一啲故障，而係一啲咧其實就算喺我哋本地線，其實都時不時遇到嘅一啲情況啦，令到嗰個信系統咧就以為嗰個地方或者係顯示嗰個地方係被佔用咗。咁但係咧就喺即係事實上咧，喺高鐵今次嘅嗰個恢復啦，無論係嗰個事故嘅搶修啦，或者係嗰個之後嘅服務嘅恢復咧，用嘅時間咧都係相當之長嘅。咁呢度就都有幾大嘅一個改善空間啦。 咁即係話咧，問題就可 大可小就即係要向乘客宣布咧，亦都可長可短咁。但係依個係咪可以盡量減短啲，同埋嗰個發放安排係咪可以快啲？咁依個問題係咪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呢？ 係，其實今次都見到一啲具體嘅案例啦，即係有啲街坊都有俾佢哋嗰個短信俾我睇啊。其實見到係一啲發放資訊上面咧有啲唔一致，或者甚至乎混亂嘅情況出現嘅。 個短信係咩短信啊？ 個短信12306發俾佢嘅。 係係。 係12306咧就發俾佢，話佢嗰班車咧，其實就大約係佢嗰班車開車前嘅幾分鐘啦，就發咗條短信俾佢咧，就話嗰班車咧係因故停運，就教佢點樣去退票啊、退款啊咁樣。咁但係咧，就當佢即係當佢，因為佢已經喺西九龍啊嘛，佢仲諗緊咩方法可以離開嘅時候咧，車站職員咧就呢個時候就宣布啊，呢班車可以上車啦。咁所以咧，佢就搞到一頭霧水。咁呢個例子你都見到咧，似乎12306即係內地嗰個鐵路嗰個主管嘅嗰個系統咧，同我哋現場喺港鐵嗰個車站嗰啲一啲資訊咧，都已經係唔統一或者係唔一致。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案例，就見到今次嘅資訊發放方面咧。的确系出现咗唔少嘅问题咯。 咁有冇改善过？即系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呢？ 有咩办法？即系我相信咧，即系其实今次咧，其实呢个事故咧就体现咗，其实当呢个高铁出现事故嘅时候，即系我哋唔讲抢修嗰部分先啦，就讲呢、這个恢复服务嗰部分啦。其实应该港铁同内地嗰个沟通咧，当中嘅机制咧，应该都系有改善空间嘅。有啲地方系唔完善嘅，见到大家两边俾出嚟嘅资讯咧。都唔統一，咁呢樣嘢本身係唔應該發生㗎嘛。 係，好啊。咁由於我哋都仲有啲問題想同阿張宇傾啦，不如就張欣宇，我哋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冇？ 好啊，冇問題、啊。 好多謝你啊。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咁各位聽眾，如果對於今次嘅高鐵信號故障有咩嘅睇法，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啦。咁而咧就係頭先講到啦，港鐵嘅代表都講到話咧，點解會延誤咗咁耐先公布消息咧？因為即係同呢個本地運作咧好大分別啊。咁要去到評估一啲實際嘅影響啊。咁同埋同內地亦都係有啲嘅一環扣一環嘅一啲溝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通缉8名喺海外人士，包括任建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冯少达、刘祖迪同埋罗冠聪，并且分别悬红100万。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被通缉人士一日不回港都不能作出拘捕，但强调不会放弃缉捕同搜证。他呼吁有关人士回港自首，法庭可以对被告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政府表示，8个人涉嫌串逃外地后，继续实施香港国安法下的罪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警方有责任将涉案人士缉捕归案。本港五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345億元，按年上升18.4%，但五月數值較四月修訂低。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授學人李兆波指出，數據不算理想，或者同學生考試季節家長要陪伴溫書有關。他說，雖然有內地旅客在通關後訪港，但隨著內地經濟放緩，加上美國持續加息而出現強美元，港元貨品較貴，訪客來港傾向購買平價貨品。新一期消費券即將發放，李兆波說消費券的正面影響短暫，他預料今年整體零售表現一定好過去年，但對比疫情和社會事件前仍然感到較悲觀，因為受內地經濟放緩所限。衛生署推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系統優化功能， 申請人如果以郵寄、傳真或者網上的方式申請，必須在表格中提供香港身份證的簽發日期，以進行自動核對，免除原有必須等待以電話或者電郵核實身份。至於親身或者使用自方便自動填表功能申請的人士，繼續可以在申請過程中同時完成身份核實，系統亦能夠俾申請人同步接獲通知申請是否成功。衛生署表示，中央名冊累計的登記人數至5月31日總共有35萬多人，6月收到的取消登記申請數字較5月已經大幅回落，同時間5月和6月市民登記申請的數字分別超過5000，是近年新高，比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每月平均多超過一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一个中国旅行团在法国马赛旅游期间受苏联波及，乘坐的大巴车窗被砸，几个人受轻伤。中国驻马赛总领馆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协助旅行团报警，并开展紧急处置，向法方提出交涉。那个团游客现已提前结束法国行程，并安全回国。汪文斌再次提醒在法国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谨慎外出，远离游行示威和暴力冲突区域，加强安全防范，如果遭遇意外应该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求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为频密，同有几阵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军营，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嘅沙田出口。另外，现时城隧去沙田方向嘅间封取消。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潜逃，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6日全民运动日，大家一齐出身汗，享受做运动嘅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先生先生，有冇听精灵一点啊？ 嘿，梗系有啦，有好多老友记嘅病症讲噶嘛。 喂，咁你咧有冇听先？ 有啊，嗰日讲人体工学啊嘛，啱晒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听啊。 精灵一点照顾唔同听众需要，无论系细蚊仔、后生仔、老友记，经常听到、好少听甚至罕见嘅病症，都会同大家剖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关心大众健康多一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前日七月一号傍晚所发生嘅高铁喺西九站呢个信号故障嘅事故吓。咁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系有冇受到当日嘅影响咧？又或者大家点样睇今次嘅一个信号事故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大希立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紧立法会议员、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经喺港铁任职过嘅张欣宇倾紧嘅。请翻张欣宇出嚟先，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想问多少少关于呢、這个港铁同内地铁路部门嘅一啲沟通机制啦。嗱，因为咧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嗰个信息嘅发布咧，系有啲乘客不满系比较迟发放嘅，即系有啲乘客发现啊五点半开始已经系延误啦，咁去到咧近七点咧先至喺车站里面广播话系有信号故障，咁点解延后咁耐咧？咁港铁嘅代表今日就话咧，港铁嘅运作同本地嘅铁路咧。是有很大分别，是要时间去到评估这个实际影响，同埋讲紧咧列车服务，尤其是高铁啦，是一环扣一环。如果其中一个站点出现事故咧，是需要时间同内地协调同沟通。你的理解是咧，其实即系香港本地铁路的事故的应变机制，同高铁需要同内地沟通啦。那个机制有几大不同的地方？ 不如我哋就講咗嗰個即係講緊有個事故點樣去恢復佢嗰個做法啦，即係呢個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就係、個事故本身已經處理完啦，咁之後啲班次點樣去恢復，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層面啦。咁講咗個事故本身嗰個搶修嗰個部分先啦。咁例如琴日咁樣就類似嘅事故啦，因為其實系統其實都測嘛，即係啦，即係七月一號啦。咁即係咁樣嘅事故喺唔同嘅鐵路系統都有機會發生嘅。不過如果喺本地線咧，咁琴日咧就一定唔使處理咁長時間。點解咧？就係、喺本地線咧，其實車同車之間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時間咧，其實根據我哋嘅嗰個鐵路營運嗰啲準則咧，就可以咧，其實係有啲安全嘅保護措施，咁就令到啲維修人員咧用車同車班次同班次之間嗰短短兩三分鐘嘅時間咧，就落去睇一睇處理咗嗰個問題。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你嗰個一條線啦，其他嘅路段咧，啲車咧都可以照行緊嘅。不過喺高鐵呢個情況咧，就呢個真係唔同啦。就因為其實高鐵我哋係西九龍就直去福田啊嘛，其實得兩個站，同埋咧高鐵咧就嗰、那個其實就冇一啲話你架車行緊，啲人咧可以避路，可以喺嗰個隧道入邊揾個地方安全嘅地方避路咁樣，其實冇呢啲咁嘅安排嘅。喺本地線就可以咁做，咁所以咧變咗琴日出現咗咁樣嘅事情之後咧。其實當時嘅維修人員咧，係一定要等所有嘅車全部停咗，即係變咗係 suspend 啊！即係嗰段即係由西九去到福田咧，其實係即係停運咗，真係當時係停咗一段時間，俾嗰啲車務人員落去，維修人員落去睇嗰個情況。咁呢一度咧，真係嗰個用嘅時間咧，係要比相同一個故障喺本地線處理嘅時間咧長好多嘅。 嗯，即係維修人員落地睇咧，就如果牽涉高鐵咧，就无可避免嘅，呢个系结构性问题嚟嘅，系咪？ 系啦，系啦，因为高铁佢个安全准则咧，其实系根本上系唔允许有维修人员可以喺轨旁去避路呢个咁样安排嘅， 即系冇其他科技可以帮手嘅，即系话以后再有即系不幸有出现有呢、這个呢啲信号嘅故障咧，就仍然要停晒，即系冇办法避免嘅。 如果一啲类似嘅故障真系需要人去现场去睇嘅话咧？其实无可避免都是要停晒嘅。 好，咁你解第二个问题啦， 系啦，恢复服务吓。 咁恢复服务呢方面咧，就我觉得呢方面其实系有比较大嘅一个改善空间嘅。我相信其实可能即系过往咧呢一方面嘅预案咧，因为始终高铁嗰个通车个时间咧系唔系好长啦，可能真系遇过嘅一啲事故个 數量又唔算太多啦。咁我相信佢哋有做啲預案嘅，但係可能即係嗰個預案嘅嗰個完整啊、豐富程度咧，可能就唔係話好即係好充分啦。例如又講翻本地線啦，喺本地線咧，其實基本上咧，咁經過咁多年嘅一個運作咧，其實每一種事故邊度停咗或者邊度重新恢復咧，啲車點樣調點樣調，啲車點樣出咧，其實已經咧大家都唔使去諗噶啦。其實有一套天書係可以跟住嚟做。 嗯。 但我諗咧，高鐵咧可能未必即係有咁樣咁完善嘅一套天書系統。咁可能咧當時執嗰個班次係點樣去重新恢復咧，真係即係好多都係現場去隨機應變咁樣咯。所以見到嗰個事故其實大約應該係即係嗰個九個字至一個鐘咧，其實已經處理完嘅，啲車開始行嘅。但係對嗰個班次嘅嗰個嚴重嘅影響咧，係持續去到夜晚十點十一點都仲有乘客其實即係喺車上面等緊，架車唔喐。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有比較大嘅一個改善空間嘅呢部分。 OK，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埋咧，嗱，今次係有一啲係攞住一次簽證，又已經係入咗去，即係過咗關噶啦嘅旅客咧，咁一見到啊，突然間就係啲列車延誤啊，咁就好彷徨啦。其實針對住呢點咧，我想問入境處有冇啲咩機制可以處理？譬如話係啊，佢過咗關啦，但係其實都可以酌情俾佢出翻嚟搭其他交通工具，有冇可能嘅咧？ 據我理解咧，如果係呢種情況啊，即係講緊滯留喺個車站入邊種種原因啦，即係佢 miss 咗佢嗰班車啦，或者係因為即係好似嗰日咁樣，即係啲列車故障啦。其實咧，現行咧應該係有兩種方法嘅，一種咧就係即係可能會真係開多班車俾呢啲滯留嘅乘客咧離開香港，因為佢已經過完關啊嘛，咁啊送到佢翻深圳，再轉車去其他嘅地方，呢個一種做法。另外一種做法咧，就真係入境處咧。其實在西九龍嗰個入境處其實都有一套機制咧，係可以睇視乎情況啦，酌情俾一啲好有需要嘅乘客再入翻嚟香港嘅，就俾一個可能一個臨時嘅話，或者係一次性嗰個 entry permit 俾佢哋咁樣入嚟啦。咁呢一個兩種都可以咁做嘅，不過咧就幾時係做呢樣嘢？咁過往其實可能諗呢套嘢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主要針對嘅情況係一啲尾班車，可能尾班車走咗啦，咁仲有啲乘客種種原因滯留喺嗰、那個。禁區入面或者過咗關嘅區域入面，咁點樣處理啦？但係例如琴日咁樣，即係佢唔係尾班車嘅情況，而係中途其實遇到一啲車取消啊，或者長期開唔到啊，咁呢個時候適唔適用呢啲咁嘅方法呢？我諗都係今次嚟緊要檢討，即係唔單係港鐵啦，同內地鐵路部門一齊啦，包括同我哋自己本身嘅警部門都要檢討呢個做法嘅一個方向。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多謝你啊。系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亦都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咁就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前日啊，七月一号咧，咁喺高铁西九龙站咧所发生嘅一个信号故障嘅问题啊吓。咁啊，戴希立呢个时间亦都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嘅事件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全国人大常委嘅李慧琼啊。李慧琼你好， 李慧琼 你好，大家好。 你点样理解今次呢个高铁嘅信号故障咧，咁因为都讲紧系不足两个月系第二次啦，咁兼且咧都牵涉住头先都有讨论到嘅港铁同内地嘅铁路部门咧系需要时间去沟通协调，令到咧嗰个信息发布咧就有啲乘客不满系比较迟一啲啊，你点样去理解？ 第一好明显成件事咧喺信息发放上咧系做得差嘅，特别系令到好多乘客咧冇办法掌握。意外發生之後，嗰、那個嚴重程度啦，對佢哋影響嗰個估計時間性啦，令佢哋都係白等。咁我知道咧，有部分乘客喺內地啦，特別係咁啊，過幾兩個鐘咧都冇接收到相關嘅信息嘅。咁我今日都直接同港鐵嘅高層去溝通啦、了解啦。咁佢哋都承認嘅。喺高鐵嘅運作上，特別涉及香港同埋內地鐵路嗰、那個鐵路局嘅溝通嘅時候咧，喺嚟緊如果有意外發生咧，係必須要改善同埋加強嘅。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高鐵咧就係、是其實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交通運輸工具，咁如果咧意外頻生啦，甚至係有意外之後個應急機制處理得唔好咧，係會影響市民對於高鐵嘅信心嘅。咁我哋既然已經付咗一次代價啦，市民都係表達咗不滿啦，亦都係 發生咗呢啲意外啦，咁一定咧唔可以再有第二次同類嘅事發生，亦、 okay. 都唔能夠咧係俾同樣嘅錯誤咧係再次係咁樣出現咯，否則大家就會進一步即係損害市民對高鐵嗰個信心。 你話你今日同港鐵嘅管理層討論過啦，其實佢哋有冇講翻，即係嗰個同內地部門嘅溝通機制係點樣咧？今次個困難在於邊度，同埋有冇？咩地方可以改善 咧？佢哋整体第一就好重视成件事，亦都咧系要求咗港铁内部咧都进行调查。咁调查报告而家据我了解系未出嘅，咁就唔系因为系统老化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高铁都系其实新嘅系统啦吓。咁但系因为咩原因咧？咁就尚待调查。嗱，无论咩原因，任何系统咧都有机会系有故障，亦都有机会咧系。需要兩地之間通報嘅，咁佢哋都承認咧，就係、是、通報上係一定要改善㗎啦。今次既然已經付咗一個大嘅代價啦，咁亦都佢哋都道咗歉啦。咁總體嚟講咧，同樣嘅錯誤就唔可以再發生，或者起碼同樣嘅，如果真係即係信息發放嘅嗰個渠道咧，就必須要改善咯。 李慧瓊啊，啱啱咁今日咁幸運啊，訪問你啦就。讲到交通问题呢，我就想讲到沟通问题。嗱，咁啊，即係除咗同市民沟通之外呢，同内地沟通，即係我讲嗰个机制都好重要。咁你好似最近呢，就我哋转话题，就讲到个黑马问题啊。咁呢个就牵涉到内地喎。咁你作为呢个人大常委有冇同內地溝通呢個黑馬要取消嘅問題呢？ 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即係黑馬咧係講緊即係香港同內地通關啦。咁其實喺入境內地之前咧，係需要申請呢個健康申報二維碼，咁啊俗稱黑馬，先可以順利入境嘅。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啦，仲係咪需要呢一個嘅程序咧？咁啊，請李慧瓊講下。 我哋其實都好清楚向。相關部門反映嘅疫情初期，我哋理解咧係防疫抗疫嘅要求係嚴格啦，又或者係申報嗰度咧可能提供額外嘅資料，讓到佢防疫抗疫咧其實係比較順暢。咁但係通關已經一段時間啦，我哋亦都睇到無論香港啊同埋內地嗰個疫情咧都係相對穩定。咁我哋相信咧而家係時候要去檢視係咪需要再用黑馬。咁我哋提議咧係取消黑馬嘅。咁我亦都將相關嘅訴求咧，透過人大常委辦公室咧轉達，咁而家等緊咧係相關部門嘅答覆。咁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中聯辦咧約見衛健委，去了解一下佢哋繼續係要求有黑馬嘅原因啦。咁亦都希望將要求取消或者要求佢檢討呢個信息咧，就係、是、親自去同佢哋反映啦。咁特區政府方面咧，我理解無論保安局啦，我亦都同政務司司長。嗰邊溝通過呢，其實佢哋都係有表達呢個訴求嘅。咁但係由於而家仲係有啲技術嘅要求呢未處理好，咁所以到而家呢都係未能夠取消嘅。咁所以我諗我自己希望啦，爭取同衛健委啦或者係相關嘅部門呢直接溝通反映同埋了解啦。 嗯，会唔会其实内地卫健委都仲有一啲嘅卫生嘅考虑呢？即系虽然而家疫情嗰个防控都系叫做基本上解除咗啦，但系会唔会都有其他一啲过关嘅一啲卫生管控嘅考虑呢？ 所以要直接沟通咯。我相信佢哋到而家都未取消，固然有佢嘅考虑原因啦。咁但系我自己判断都系一个时候大家去探讨。咁当然如果佢哋有关注，我哋都要。理解同埋去互相溝通嘅。咁但係如果以我而家個觀察，就係大家兩地嘅疫情其實都穩定啦。咁如果可以進一步便利嗰個通關加快加大嗰個人流嘅往來咧，對於兩地嗰、那個交往咧都係有好處嘅。 嗯。咁啊，李慧瓊咧係全國人大常委啦，咁所以都想同你傾下咧有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法嘅問題啊。嗱，早前你哋就開完會啦，咁人大常委就公布咗呢個愛國主義教育法嘅草案去到諮詢公眾啦。咁當中咧係話有一條咧係提及本港啦，咁就話咧係對於即係港澳方面咧都係適用啊，話要去到增強咧港澳台同胞對於國家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認同等等啦。 嗱，你之前都讲过话咧，系预料呢个嘅爱国主义教育法咧唔会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咁但系点样喺香港去到推行相关呢个嘅爱国主义教育法咧？ 第一，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过去特区政府都一直有推行嘅。咁我哋必须要承认啦，特别喺回归初期呢，爱国主义教育呢就係行得比较慢。咁而家喺由自及兴嘅新阶段呢，我哋都睇到特区政府喺特别喺教育体系里面啦，嗰、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有系统咁一步步建立起嚟嘅。包括而家中小学都要升国旗啦，重要嘅中國節日亦都係有慶祝啦，有將個傳統歷史藉呢個節日嘅日子咧，就係等年輕人咧更了解啦。咁超過九成嘅學校咧都同內地締結咗姊妹學校，咁就亦都有不同嘅交流啦。咁當然外國主義教育咧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嘅。咁我哋希望除咗教育體系之外咧，其實全個社會喺特區政府高層統籌底下咧，都可以將愛國主義教育咧係做到更到位，讓到不同年齡、不同階層嘅市民咧，都對國家嘅歷史啦、文化啦、國情啦、制度啦、等等啦，有最新嘅掌握，從而咧係增強整體社會市民嘅國民身份認同，咁亦都達至咧愛國主義教育嗰個目的咯。 阿李慧琼，我就喺呢个问题咧，我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嘅，因为你咧就第一时间咧就澄清咗，就唔会摆落去基本法嘅附件三啦，但系当时好多香港人都仲有好多嘅揣测啦，咁亦都提出咗咧就唔会作一个任何形式嘅本地立法啦，咁但系咧特首亦都提出咗咧，正如你讲啦，要追落后啦，咁就要有一啲針對性的措施去做對接的。咁我跟住兩個問題就係咁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針對呢條法就唔立法，但係我哋雖然佢亦都有一定嘅約束性啊，有啲針對性嘅措施。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係乜嘢針對性措施？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今次係講愛國主義教育。咁因為香港一般就唔係咁叫㗎，叫國民教育。或者最多都是叫愛國教育，咁係咪以後我哋都會由名稱到內容上面都會有啲變化呢？ 嗱，第一，愛國主義教育法咧係一條全國性法律，咁據我嘅理解咧，就國家暫時係不打算咧將呢條全國性法律咧放入附件三喺香港適用嘅。咁當然而家只係初審啦，一路聽意見，亦都咧。事情一路都係發展中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如果係呢個情況係即係我相信呢個情況都係會係呢個狀態啦。咁香港咧喺一國兩制底下嘅特區政府咧，佢都係有責任按照愛國主義教育法嘅精神同原則咧推行喺香港一套相適應嘅愛國主義教育嘅體系啦，以至係推動整個社會咧都係更加認識國家咯。咁我亦都同意嘅，愛國主義教育法裏面嘅條文咧，不是每一條都適用喺一國兩制底下嘅香港，因為我哋本身有獨有嘅制度啦，亦都有我哋嘅架構啦，亦都有我哋社會嘅特性。咁但係原則同精神就係要讓到市民嗰個國民身份認同不斷增加，對國家嘅歷史文化以至係國情制度係加強認識。咁呢啲咧，我相信大家都係認同嘅，那個大方向咧就係、是一致嘅。咁所以特區政府係應該係審視香港嗰、那個情況啦，咁就推行一套喺香港最有效嘅或者最實際嘅。可行嘅愛國主義嘅教育，讓到全方位市民係對國家嘅認識係加深咯。 嗯， 咁所以呢個針對性嘅措施咧，就係可能當嗰個法出咗嚟啦，咁亦都即係特區政府會係諮詢公眾啊，一話佢哋自己要再即係再全面檢視，咁先至再會有一啲。所謂針對性的措施出場，而呢啲針對措施主要你覺得會係喺邊幾個方面呢？ 其實這個真係尊重特區政府佢嗰、那個 整體嗰、那個思考同埋係部署嘅。咁總體我相信國家都係期望香港特區政府咧都可以有一套係喺香港能夠行得通，市民又有效，市民又接受嘅方式方法去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去推行國民教育，提升國民身份認同，讓到市民咧係全方位咁認識國家歷史文化國情。最新嘅發展制度等等，咁點樣做呢？其實就真係特區政府呢係有空間去研究同埋呢係去落實囉。咁我知道其實過去特區政府亦都有做嘅。咁既然愛國主義教育法喺國家會成為一個全國性法律，咁都係時候特區政府可以進一步加強統籌，特別係用好我哋嘅環境資源啦。我哋之前都倡議過可以做好一啲紅色資源嘅保育啦，因為香港喺抗戰嘅時候咧，都有不少嘅英雄故事啦。過去其實唔係太多香港人認識嘅，咁就如果做好保育工作，咁亦都係一啲我哋可以透過環境啊，透過歷史故事啊，透過我哋過去嘅抗戰嘅事蹟咧，讓到市民更加了解國事咯。這個其中一個例子啫。咁另外仲有就係民間團體啦，香港好多民間團體都做好多中國文化啦、交流以至係認識國情嘅推動工作嘅。咁係咪可以喺資源配套或者統籌上，特區政府可以加大力度甚至係咪可以考慮下成立一個委員會推動中華文化、歷史、國情等等，咁讓到呢啲民間力量可以更有系統咁樣一齊去將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咧，就推動去社會不同階層咯。咁呢啲都係我初步諗法，其實歸根究底都係特區政府去思考一套行得通、行可行、市民接受又有效嘅愛國主義推廣方法咯。 嗯，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作為你啦，或者係特區政府，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諮詢嘅步程序，會去諮詢呢、這個譬如可能教界啊、okay. 宗教界其他界別咧。 仲有半分鐘時間啊！ 我諗每一個政策咧，政府都會同不同界別去溝通嘅。咁總體咧，愛國主義教育唔係單一政策嘅，亦都唔係單一局嘅。其實係要融入生活每一個部分嘛。我頭先都講到咯、可能係包括教育體系啦，這個好重要。但教育體系以外，民間力量啦，甚至係紅色資源嘅保護啦，博物館嘅設置啦， okay. 仲有好多好多，可能包括媒體你哋嘅內容啦，咁所以我諗就每個政策都要按翻程序去做咯。 好，唔該曬李慧瓊，傾到呢度先，拜拜。